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6集，国漫券26，名额秘密。沈编辑直接拿出来，极限漫端版权协议。他一愣，目光接着往下扫，前面合约有些长，主要是一些规定，沈编辑直接跳过，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是极限漫端还有天狼二跟秦氏签订的内测版权合约，底下签名有三方：神灯、极限漫端还有秦氏。看完，沈编辑站在原地好久反应不过来，曹助理的手按着心脏的位置。 沈编辑，公司不是内定给依依子宁了吗？而且以神灯的咖位也拿不到吧。 穆家这边祭拜完穆宗元，穆老爷子邀请宁威回穆家。太阳有些大，宁威站在墓前，整个人有些沉寂。他看了穆老爷子一眼，漆黑的眸子逐渐变得深邃。 不冷。 他礼貌地拒绝了穆老爷子。 我还举办了一场宴会，把小南介绍给圈子里的人认识。 穆老爷子再度开口。 不用。 宁威摇头道。 穆老爷，没事的话，我跟小南先回去了。 同木南回到了他租住的地方，晚上程俊还要来看他。穆老爷子没再多说，只是沉默地应着，也没说话。穆宗熙落在最后，他看着穆老爷子上车的背影，与此同时，兜里的电话响了一声。穆宗熙看了看，是律师的电话，他一边上车一边接起。那边说了一句话，穆宗熙面色大变。 什么？ 好半晌，他挂断电话，让人把车开到市区，面色非常不好。傍晚，穆子宁同柳四少商量完之后，已经回家了。刚到大厅，就看到等在大厅的穆宗熙。 爸。 穆子宁有些疑惑。他不住穆家，平时没事，他都在自己的公寓。这几天是为了刷穆老爷子的好感度，才这么积极地回穆家。 子宁。 穆宗熙转身，他看向穆子宁，面上一片漆黑。 你知道你爷爷立了一份什么遗嘱吗？ 穆子宁一愣。 立遗嘱了？ 没错。 穆宗熙冷笑一声。 他把穆家三分之一的产业全都给穆南，他究竟有没有把我这个唯一的儿子放在眼里啊？ 穆家有继承权的人这么多，穆南只是个刚回穆家的人，一个人就分到三分之一，穆宗熙实在愤怒。 我为穆家劳累这么多年，最后给他做了嫁衣。 穆子宁知道老爷子喜欢穆南，但没想到他会这么糊涂，不过他也不急。 爸，您放心，穆家到最后会是我们的。我最近要忙着跟京城那边一个合约，穆家这边你要自己盯着了。 京城？ 穆宗熙一愣。穆子宁压低声音，他淡淡一笑。 京城四大家族的秦家。 穆宗熙瞪眼，然后抚掌而笑。 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。 不仅跟莫之怀关系好，现在连京城的人脉都有了，这些对于穆宗熙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底牌。有这些底牌，站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站在他们这边。 不过穆南那边。 穆宗熙眸色一厉， 也不能放过。 最近穆家人对穆南转变的太多。穆子宁坐到沙发上， 他打开微博，果然秦家跟极限漫端合作的消息官方已经放出来了。秦家官方还出了通知，合作的作者拥有的秦家福利很多。大部分粉丝都在猜这次合作对象是不是穆子宁。穆子宁看着粉丝评论，给那个猜测是他的粉丝点了赞。他微博粉丝多，这个被点赞的评论出现在他首页，粉丝瞬间活络了，还上了热搜。晚上，木南租处的地方，程俊跟秦冉过来吃饭，下厨的是宁威。吃完饭之后，宁威去洗碗，并叫上秦冉跟他叮嘱一些事情，程公子就留在外面教育木南。 你不要跟你表姐一样朝三暮四。 程公子拿着茶杯坐在沙发上，瞥了木南一眼，慢条斯理的叮嘱， 物理是个好东西，以后研究院就要靠你了。当然穆家你想要就随手拿下，以后不想要了就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管理。 穆南点头， 我知道了。 他心里也门清，程俊是想把物理研究院的摊子交给他，以后少让秦冉插手。厨房内，秦冉出来，他若有所思的。 要走了吗？ 程俊放下茶杯，走过去揽住他的腰。 我去跟小姨打个招呼。 秦冉点头，没说话，两人一起出门。电梯内，程俊才低头看着秦冉，问道， 小姨她说了什么？ 就魔都是不是也有一个院啊？秦冉慢吞吞地往他身上靠了靠。程俊一愣，他低头看了看他。秦冉没再说话了，继续沉默，若有所思。翌日星期一，极限漫端总部。极限漫端的大神漫画作者都有其工作室跟助理，每日里漫画线稿还有很多版权类别的琐事都由助理跟工作人员处理。这些知名的作者里只有神灯没有，他从不露面。这也是不少人猜测神灯可能长得不能见神的原因之一。今天编辑部召开会议，主要是为了秦氏的合作案。会议室内，总经理跟所有编辑说完合作的事宜，才对着诸位编辑跟少数几位大神作者开口道， 如果合作案成功了，以后我们会跟秦氏长期合作下去，每位作者都将有机会。这一次我们要选出一位内测作者作为代表，同时还将选取一位编辑同秦氏交流。 说着他拿着遥控器翻幻灯片的下一页。这句话一出，会议室瞬间沸腾起来，全都是在恭喜依依子宁。依依子宁身边的男作者更是笑着跟依依子宁说话。 子宁，肯定是你跟柳编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